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7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间的雄鸡畅想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们，早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分。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是有点热乎 啊，是啊，这必须从大早上就已经燃起来了，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3号了。东京奥运会将在今天的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正式的开幕啊。宋彦军一上来就说这开幕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下就想到了1996年拳王阿里颤颤巍巍的点火 啊， 记忆非常的深刻。 对，大家印象当中的奥运会开幕式总是有很多高能的时刻，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的这个点火仪式啊，这个水与火交融的那种感觉是一种魔幻的感觉。 嗯，这边青林少年说，东京奥运会只在临阵啊换了导演 啊，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啊，好像什么都变得非常的扑朔迷离。 对， 我们就看看吧，现场自由发挥吧。 是，据说很多都精简掉了，这导演都给精简掉了，这很多表演是不是就不像之前的奥运会那么完整的呈现，有可能就只保留点火仪式。 当然大家伙更关心的就是咱们的国安了，昨天在第7轮的比赛当中，哎呀，下午场的比赛又先是接受了奥古跟我们告别的这个事实。 嗯， 所以昨天在面对长春亚泰的时候知道这场一定会不好打。 对， 但是最终是一个0-2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些难受啊。 是 以被零封的方式输球总是觉得很别扭。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来关注一下奥运会的开幕式，也畅聊一下历届奥运会开幕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进行一次奥运开幕式的大猜想。第二个话题就跟国安有关了，奥古告别，国安不胜，怎么止住下滑的趋势呢？ 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奥运会的倒计时板写着，距离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有11小时55分11秒，很精准。 嗯，好了，大家伙儿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再提示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在早间的板块是从7点 一直延续到九点。 对， 中午12点到12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新闻资讯，而在晚上的5点到7点是金戈铁马的时段， 没错。 晚上的9点到10点半是体坛夜话的时段啊，这是我们因为东京奥运会而安排的一个特别时段。同时在白天的时候，10点、11点，下午的1点、2点、3点、4点，晚上的8点和晚上的10点半， 没错， 分别是有整点的资讯的 啊，是总共加一块能有10几个小时关于奥运会的节目，我们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呀。 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中也是先为大家安排了东京奥运相关的内容。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今天将在东京开幕。 另外，东京奥组委宣布开幕式将会按照原计划呈现。 巴赫主席表示，走到开幕式这一天不容易。 另外，也会为您盘点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奥运会开幕式。 中超，哎，咱国安输球了。那这场输球也是让我们跌出了前4，而海港赢球，现在是领跑了 B 组。 昨天，北京国安官方宣布，奥古斯托离队再见也不会太遥远。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的早安奥运。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今天在日本东京开幕。那本届东京奥运会也是奥运历史上首次延期举行，在时隔了5年之后，奥运圣火将在今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再度点燃。本次的东京奥运会一共是设了33个大项、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的项目：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既是有着东道主特别强烈的特色，同时呢又特别的倾向于年轻人啊。其中棒垒球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一次成为了正式项目，其他4项也是第一次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而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的是女排的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的奥运冠军赵帅。东京奥运会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代表团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将会参加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要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及赛风赛季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在2016年的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是以26金18银26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第3，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首次无缘金牌榜的前2位。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东京奥委会是刚刚宣布开幕式会按原来的计划予以呈现，因为昨天上午东京奥组委是以发表不当言论为由解聘了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制作演出团队的表演总监小林贤太郎啊，对记者提出的是不是要取消表演啊，是不是只保留入场式和点火仪式了？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还是没有给予否认的啊。东京奥组委昨天晚上也说，解聘了小林贤太郎之后，奥组委会再次认真研究开幕式的表演内容，确认了以下的事实，也就是开幕式的演出都是各个领域的创作者经过反复的研究创作的，并不是小林贤太郎自己一个人经手制作的内容，所以呢，开幕式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计划予以呈现，目前正在加紧的准备当中。 另外，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今晚即将进行，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我们终于走到了今天。具体的情况，来听本台在东京的记者金泽的报道。 今晚7点，延期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位67岁的德国人，在20号开幕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致辞时，动情地向现场的80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说：“是的，我们终于来到了东京，因为全球疫情被迫和你们隔开很长时间，再次面对面见到你们，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 巴赫在畅想自己走入开幕式主体育场新国立竞技场时这样说道。 他 说，那将是如释重负的时刻，同时我也为运动员感到开心。我知道他们为了这一刻努力了很久。如释重负是因为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用我家乡的谚语来形容便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对此，在现场参加全会的新华社记者基业表示， 因为巴赫在这次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开幕致辞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过去的15个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也有失眠呀，也有焦虑，遭受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呢，他在与此同时也不能表现得很慌张，他要给世界，包括给运动员带来信心，让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能够保持一种确定性。所以他过去的这15个月过得非常的不容易。 去年在疫情爆发之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经过与各方不断的商议评估，最终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此后，国际奥委会设定了3个目标：一是举办一届延期的奥运会，二是支持奥林匹克各方度过危机，三是强调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作用。通过完成这3个目标，顶住了疫情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今天。奥林匹克依旧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 事实上，每一届奥运会， 确实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什么时候算是开始了？一般我们都普遍都认为啊，这开幕式开始了之后，奥运会才算是真正的开始了。我相信今天有很多运动员早上刚刚在东京起来的时候，刚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啊，虽然说在这次来到东京啊，在历经这个已经延期一年的过程当中，运动员们都是付出了跟以往的奥运周期不一样的这种努力。 对， 但是真的是走到这一天啊，太不容易了。虽然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比如说这个导演被换了， 是 连这个开幕式的主题曲的这个作曲也被换了，但是种种的这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也是连线了严强老师啊，他觉得对奥运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一次是人类的在疫情当中又一次在这种体育盛会当中重聚啊，他说人们是非常的期待奥运即刻的开赛的。 事实上，每一届奥运会啊，在开幕之前啊，透过各种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报道的话，总会出现各种所谓的丑闻。但其实呢，哪怕是像东京啊，这两次开闭幕式的一些创作者啊，一些管理者所引发的各种辞职，包括此前啊东京奥组委有过的这个所谓歧视女性的言辞，这些事情到底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筹办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应该还好啊，应该从这个组委会内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工作运转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也不算太离奇吧，毕竟是这么大规模的一届赛事，而且当中又有受到疫情影响，有一年的延期啊，包括整个舆论环境充满着的怀疑和不安。大家对于这种大型赛事的期待呢，往往是一旦啊开场哨声响起，应该秩序会恢复正常。我相信对于奥运会有所期待的全球的体育迷媒体和特别是各个参赛代表团，应该现在都是急不可待的期待比赛赶紧开始，希望开始之后呢一切能够运转的正常。而且这些新闻被不断的放大传播出来，我相信也和一些媒体的倾向性有挺大的关系。坦白说，有没有这样的创编者参与其中，这样的开幕式早就已经确定好了主题，而且各个流程都已经落实到位了，我相信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确实，我记得上一届的这个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那一会儿，这比赛开始之前，赛场场馆有的还没准备好呢，就各种各样的新闻说啊，又是好像怎么现场的人懒懒洋洋的，但是比赛一旦是开始了这个奥运会的节奏，那肯定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跟以前是一样的，他也不用担心这个精彩还会延续的。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现在同时也是跟这个全球的疫情发展在并行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组委会昨天也宣布，又有12名奥运的相关人士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2名来自海外的选手。那昨天再添2人之后，捷克奥运代表团的新冠阳性运动员已经达到了4个人。捷克奥委会对代表团搭乘的包机已经是展开了调查。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的今日的看点。今天晚上最大看点肯定就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而在白天呢也有多项的比赛的预赛。今天的看点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北京时间今晚7点，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增加了入场的时间。原计划在东京时间8点到11点举行的开幕式将延长到11点半结束，届时如何点燃主火炬、开幕式的表演将怎样呈现等悬念都将揭晓。按照惯例，希腊体育代表团第一个出场，而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队最后一个亮相，而其他代表团将按照日语50音的顺序排定。中国代表团第111位出场，走在中国代表团最前面的将是旗手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而在此前公布的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理念中，开幕式的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相同，中文的大意为情同与共。所以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东京将奉献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开幕式值得期待。除了开幕式值得关注，在今天白天东京奥运会的赛艇项目将正式开赛，中国赛艇队将参加女子四人单桨、男子四人双桨等多个预赛项目的角逐。东京奥运周期，中国赛艇队经历了里约奥运会之后的触底反弹，整体呈现了非常好的态势。在女子四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八人单桨等项目上都具备了争金夺银的实力。另外，今天射箭项目将进行男子和女子个人的排名赛，而射击女子和男子10米气步枪赛前的训练同样备受关注，因为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将在女子10米气步枪的赛场上产生。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最新的一些赛事的消息啊。体操比赛就要开赛了，而中国体操男女队是先后在东京有名体操体育馆进行了赛台的训练。那昨天呢是女子体操的赛台训练时间，中国队是被安排在了午间出场。中国体操女队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参加女子团体赛的卢玉飞、张锦、唐希静还有欧玉山都是第一次登上奥运舞台。21岁的范逸林已经算是队里的老将了，他曾经是拿到了2届体操世锦赛高低杠的冠军。我们一来听一下几位运动员谈一谈啊，他们对于这个器材的一些感受啊。唐希静是感受了一下跳马，范逸林呢谈了谈平衡木的备战，而管晨晨是谈了几个项目感受下来的赛台的感觉，而卢玉飞啊，作为一个河南的姑娘，也收到了家人的回信，家人希望她能够安心的来备战。 说跟家里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边感觉稍微会偏硬一点，因为家里面什么不管是什么器械都做过很多次，而且都已经砸开了的那种，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调整，都能适应。 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我就是状态嘛，就是在出发前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今天的话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挺习惯的，因为我们也吃的那个区域是亚洲，所以呢就是也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我觉得今天屏幕的赛台还是不错的，可能因为前几天因为膝盖在飞机上可能有一点点肿胀，然后会调一下，然后但是练的时候可以正常练，然后练的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跳马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然后杠子也解决了一些自己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木头也做的还可以， 就是问题不大，都可以调整。 那里面停电嘛，然后就是手机可能没有信号，然后一时没联系上，然后就有点着急，后来联系上了就觉得放心了，就是让我安心比赛，不要担心家里的，他们会好好的。 嗯，是，刚刚播出的是体操队的这姑娘们啊，确实，通过适应这个场地，适应器械，感觉对比赛更加的有信心。另外，关注一下跆拳道方面，跆拳奥对奥的这个项目的抽签对阵表昨天是出炉了。从对阵上来看呢，中国选手赵帅、郑淑音、周丽君的对手的实力是一般，但是老将吴静玉和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张梦雨、孙弘毅都将会面临硬仗，对手实力都很强。奥运会开幕式之后，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吴静玉将在49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对阵难民代表团的普尔尤恩斯。虽然手握两枚奥运的金牌，但是四朝元老吴静玉的对手的这个实力确实不俗啊。对手是1992年出生在伊朗的跆拳道名将，2020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三位，2021年呢，在这个拉莫斯公开赛当中是斩获了冠军，状态非常不错。同样面临硬仗的还有张梦雨和孙弘毅，在女子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张梦雨首轮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尼格拉，两人都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获得过铜牌，而2019年呢，图尔库洛瓦是收获了俄罗斯公开赛的冠军和武汉世界军运会的亚军，另外一位选手呢，5月亚少获得奥运资格的孙弘毅将会在男子80公斤以上级的首轮对阵英国老将马哈马。马哈马出生在科特迪瓦，2019年他是斩获了比利时公开赛和跆拳道总统杯的冠军。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赛的签表，日前也是出炉了。而作为这一支王者之师啊，我们真正的梦之队之一，刘国梁指导真的是非常的霸气。他谈到奥运抽签的时候，直接说我们靠的是实力 啊， 不用靠抽签啊，就是谁抽着我们，谁都得抖三抖。 对， 尤其是现在在颤抖的应该就是张本了，因为他抽到了小胖啊，抽到了樊振东所在的半区，女队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伊藤，可能能舒一口气，因为正好是避开了自己的苦手。陈梦落到了孙颖莎所在的女单的下半区，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小将孙颖莎也会给伊藤美诚带来致命一击呢。 是啊，所以说看看国乒这两路能否会师决赛啊，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了。 我们也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抽签结果出来之后，混双的许昕、刘诗雯被认为抽到了上上签，而国乒男女单打的签位都被认为不太理想。对此，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谈到抽签时表示，国乒要想争夺5枚奥运金牌，就要面对任何对手。 签位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其实都是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吧，是5项里边都要去争金牌。既然你有争金牌的实力和信心，你就要能战胜所有的对手。所以我相信不管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在谁那儿，其实抽得越强，某种意义上它的价值也会更大，也会更加激发他们的动力。 女单首次参赛的小将孙颖莎同老对手日本的伊藤美诚分在同一半区，对此刘国梁强调，奥运赛场不要为签位分心，要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我也知道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女子，就是莎莎和伊藤在一个半区，但我想说的，不要看得那么远，每个人都看好眼前这一轮。其实你最主要的对手都是你眼前这个对手，全世界别的对手都跟你无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奥运会，每个人都是奥运会，更要提醒大家，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仗一仗打，每场球都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准备，因为奥运会是爆冷的温床，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 在昨天适应场地训练结束之后，刘国梁也同女单头号种子陈梦有所交流。 主要是抽完签之后，运动员肯定现在都开始找自己主要的这种对手去针对性的训练，所以也跟他们说，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不能太着急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最好找到比赛的感觉，找到自己最佳的站位包括对手对你的冲击你怎么样去调整。所以有的时候是在奥运村里会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和辅导。 是，这刘国梁指导说的这个心理的疏导辅导，我相信肯定会有一条，比如说哪个队员觉得没自信了什么的，还是遇到哪个对手了，这个签儿会不会影响？ 刘指导会用他曾经丰富的经验啊，给他讲解遇到谁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啊，在场上什么样的困难时候如何来解决啊，所以这个就是像一个项目当中的非常懂得的人来坐镇啊，这样的一个好处 啊。不过放到国乒的这个环境里边，这最激烈的竞争全都是队内产生的，所以相信每一个国乒的队员，无论是新人还是老将啊，就面对这种赛场上的风云变幻，都有一颗大心脏。当然，大家这几天也非常的关注河南的洪涝灾害啊，现在已经是有37.6万人紧急的转移了。那刘国梁指导，他作为一名河南人啊，也在为自己的家乡祈福。 虽然人在奥运赛场，但作为河南人，国乒领队、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也一直心系家乡。昨天在谈到河南的灾情，刘国梁也在为家乡祈福。 对，我是河南新乡人，家乡受难，八方支援。我看到那么多救援者和救援团队赶到河南，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慨。啊，他们是平凡的英雄，啊，是逆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榜样，中国乒乓球队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这种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啊运用到东京奥运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天佑中华，河南加油，郑州加油，新乡加油。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里约奥运会的冠军石智勇。那昨天在训练结束之后表示，自己的奥运目标就是夺得男子举重73公斤级的金牌，如果有机会有状态，他说还可能会尝试打破新的世界纪录。27岁的石智勇在73公斤级是拥有绝对实力的啊，目前像是抓举、挺举和总成绩这三项的世界纪录都是由石智勇来保持的。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上呢，石智勇是打破了抓举世界纪录，还追平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就在21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东京召开，北京冬奥组委也向全会陈述了筹办的最新进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了筹办工作，也希望北京冬奥会继续保持强大。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7月21号，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东京召开，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最新进展。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部长张坚等在全会进行现场陈述，围绕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测试活动和测试赛、赛事组织和场馆运行、赛事服务保障、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可持续和遗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进行介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肯定了北京冬奥组委的筹备工作。新华社冬奥专项记者基业说， 巴赫也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也希望在这个疫情的背景下，北京的筹办工作能够继续的这么一直保持一种强劲的势头。 对于巴赫所提出的继续保持强大，远在北京的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这样表示， 我们在北京还是很关注东京那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也看到了巴赫主席对于北京冬奥组委陈述的评价，有全体冬奥组委的同志们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冬奥的系列重要指示的精神，大家所做的扎实的努力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强大，特别是从去年开始有这个疫情防控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冬奥组委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筹办工作，应该说现在各个业务领域的工作呢都是扎实的推进，而且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截至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签约45家赞助企业。对照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实现的赞助收入已超过以往历届冬奥会的同类数据。下一步，北京冬奥组委将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继续完成相应的筹备任务。 应该围绕总书记提出来的我们的办赛要求，就是简约、安全、精彩。那现在大家呢，正在这样的统一的引领下哈，进行分解自己各个业务领域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就提出来，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北京时间的7点36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间的雄鹰唱响的板块啊， 是 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的第一现场，就在今天晚上7点，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要进行了。虽然比赛报道还没有正式的展开，但是在不少奥运报道的老记者眼里，东京奥运会已经是有了不少新的体验啊。 没错， 我们的记者林月也为大家带来了报道，作为同样是奥运会的一个老兵，也带来了很多的新体验。 东京奥运会今天将正式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也纷纷汇聚于此，准备报道延期了一年的盛会。但在报道中，不少多次采访世界大赛的老记者也仍然面对新的挑战。北京日报集团的体育部主任袁弘恒是得到过国际奥委会认证的奥运报道大满贯记者，报道过包括冬夏奥运会、冬夏青奥会在内的所有类别奥林匹克赛事。但在东京出门行动的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和以往的3点不同。 第一感觉，路途上消耗的时间比较长，由于住的酒店呢是指定的媒体酒店，乘坐班车大概40分钟左右到达了叫交通枢纽，然后由那里再去新闻中心。其实这个地方离新闻中心呢走路大概10分钟，但是呢由于这个不能随便走动，所以只能在那等这个转运的班车。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次采访在路途上消耗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只能坐组委会指定的班车，在一个闭环里头循环。第二个感觉，主新闻中心人很多，记者工作大厅大概有那么至少有将近200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这和以往的大赛感觉不太一样，大家都要到新闻中心来集中来中转，所以在这儿待的时间就比较长。而过去呢，由于你可以自主选择交通，可以直接去各个比赛场馆、各场馆的分新闻中心来进行各自的工作。第三，新闻中心呢，由于要还承担着媒体的核酸检测任务，所以相比较而言呢，这儿的人也相对比较多，记者的工作会增加很多的程序，所以相对来说大家呢会更辛苦。 来自新京报的记者孙海光，除了报道过奥运会外，此前也多次来日本报道体育赛事，但是此时此刻的东京也和他以往的记忆有很多不同。 我之前采访过几届奥运会啊，就比如说，你是时政记者，你想去哪采访？比如说我今儿想去乒乓球啊，晚上想去羽毛球，那你就去呗，是不是？没人管你，你只要拿证，时政记者，你就可以随便去任何场馆可以去采访。但这届东京奥运会也是不一样了，所有的场馆你是需要提前预约申请的。这也是历届奥运会当中是实在是真的是第一次啊碰到这样的情况。2009年时候啊，我来日本采访过，当时是去横滨采访世乒赛。世乒赛结束以后啊，我在东京逗留过两天，当时对这个城市印象是非常好的。2019年的时候啊，我是第二次来到东京采访，当时正是3月份，樱花烂漫的季节，也是东京一年当中啊最美的一个季节。这街道上大家熙熙攘攘的人群啊，但现在真的是变了。我们这两天是因为是不能跟日本国民接触嘛，但是我每次从媒体酒店去新闻中心的路上坐班车啊，你能看到街道上其实没有多少行人，因为可能现在日本正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一个这么一个态势嘛。然后昨天那个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号召大家啊，因为从今天开始是一个4连休嘛，号召大家说尽可能别出门，在家看电视，享受奥运会的精彩。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而延期的东京奥运会仍然保留原本的年份名称，在东京到处可见的奥运会标志前配上东京2020字样，总让人有一刹那的恍惚，仿佛当下的时间仍然是2020年。而在2021年的7月23号，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东京，来完成2020年未完成的盛会。这并非迟到的奥运会，而是一直在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路上的一次团聚。 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也更团结的啊路上的一次团聚，真的是这次，在奥林匹克的这个格言当中，也 是 又增加了一项，就是更团结。 没错， 这是人类在疫情当中也共同的互相守望的一个过程。 是， 我们的几位记者当中啊，4位前方的记者， 嗯， 2位老兵， 对， 2位新兵， 没错， 这是新老搭配的一个团体作战。 是啊，这是。各种组合搭配，干活不累啊！这非常期待我们的记者这一次非常好的报道。当然了，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更团结这个口号加入到奥林匹克这样口号当中啊，确实也是展现了当今的体育界应该是有一个抱团取暖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的团结啊。同样的，东京奥运会的顺利的举行，我相信也将会是全球重新启动重新回到正常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嗯。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进行一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大猜想。 对， 在过往的开幕式当中，以及对今天晚上的开幕式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在东京前方的记者林苑，请他来介绍一下曾经报道奥运会开幕式的感受。林苑您好。 慧芬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哎呀，虽然是隔了一些距离啊，但是听起来声音依旧是非常的亲切。 没错，小声还是那么的甜呢。 我听的也是，是，谢谢。听到家里人的声音也感觉非常的亲切。 所以林苑也来说一说吧，因为过去的多届奥运会啊，你都是参与其中，2008年的北京，2012年的伦敦，你应该都是在现场的，也谈一谈吧，过去的这种感受，以及对今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期许。 过去呢，其实对于报道奥运会来说，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于开幕式会格外的关注，因为在这个开幕式上，可以说是整个奥运会所有参赛各方的一次非常齐整的一个大亮相，大家会对于开幕式整个的从这个内容的设置上面呀，包括代表团的入场啊，都会有很多的期待。那我在201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的时候，也是特别幸运的，在这个开幕式的当天能够到现场来关注这个报道开幕式的情况。 嗯。 而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们是有这个除了整个这个开幕式现场的这个报道之外呢，还有在伦敦的有一些其他的分会场，所以我当时是在这个分会场，就是海德公园里面的这个分会场来关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从整个开幕式的这个环节的设置上，我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整个的这个时间会持续的比较长，而对于我们报道这个开幕式的人来说，其实要准备的时间也是更长，大家 每次说到开幕式都是在晚上进行、 嗯、 而对于我们来说要报道的话可能往往吃完中午饭下午一两点钟就要出发去准备从这个班车呀从这个采访的路线上面就要提前的去规划那对于这个开幕式来说呢大家带着这种期待的心情来开始这次采访其实也同样会和很多来观看开幕式的人一样去对于有一种悬念揭开有一种谜底揭开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开幕式整个是这个奥运会的它的一个举办国家和地区它的这种文化包括它很多的这种对于奥林匹克理念的这样的一种体现相信大家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应该说仍然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作为东道主的记者我们当时在现场也会觉得这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非常的强烈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开幕式的流程特别是从表演的这个环节的设置上来说呢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会觉得在整个那么长的长达4-5个小时的这个关注的过程当中会对于整个的流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期待那我觉得在东京呢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的等待其实已经是有更长的时间因为延期举办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从创作团队还是从各方的这个新闻上来看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变化 是 所以也会对于东京呢在究竟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开幕式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期待的感觉而且我们在报道东京奥运会的之前其实也说到这个整个的对于开幕式举办国家和地区文化理念的这种体现那也是像东京像日本的一些动漫文化呀包括这种东方的文化如何在这个整个世界举行世界范围的举行这样的一场盛会当中的体现都会有大家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会想到动漫我们自己心目当中心仪的一些什么样的形象是不是会在这次的开幕式里面有所体现呢就我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对于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在开始之前的这种期待 好的谢谢林苑每一次的连线都希望继续来嘱咐你们一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谢谢林苑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好的，谢谢慧凡，再见。 当然这是林苑的一个感受哈，尤其是对于这个动漫文化，这个是日本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名片式的 没错 存在啊。 而且这个动漫每年日本能产生 GDP 是相当多的，很挣钱的一个产业。 对，所以我们也想看看在开幕式上，在这一部分东京奥运会是如何去体现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位。奥运前方的记者李维他也是一位奥运四朝元老了参加过4届奥运的采访尤其是在上一届里约的时候我跟李维是同时都在前方 对 那也是应该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也是奥运会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 当时就踏上了奥古的家乡奥古咱们一会儿再聊奥古 对奥古一会儿再聊知道大家伙都在等待哈 对 当然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这也是一次完全别样的不一样的奥运会 没错 真的是跟往届的奥运会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现场的观众人数的限制 是 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现场的这种感觉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李维的介绍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着声音还是稍稍的有一些疲惫啊。这隔离已经是经过了一天，现在感受怎么样啊？ 现在感受还好吧，但是确实有一点遗憾吧，因为这个隔离的原因，可能会错过今天这个开幕式的这个采访。但是我们也确实在这两天的这个日本虽然是不能出酒店，但是也是逐渐感受到了这个升温的奥运的这样一种氛围。 那也说说你对于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感觉吧，尤其是咱们就说最近的一届，上一届5年之前的里约奥运会，那个是挺有南美特色的一届开幕式哈。 对，5年之前里约奥运会，我记得当时也是咱俩这个做的连线啊。 对， 我采访开幕式之后， 确实现在印象都是非常的深刻。 嗯， 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这个南美大陆来举办这个奥运会的比赛。 嗯，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点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入场的时候，难民代表团，难民应该叫十个人组成的这样一个代表队来入场。 嗯， 当时现场的一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这也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个难民组队来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那同时呢，巴西也是把自己的这种元素和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说整个这样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虽然花费只是伦敦的十分之一，但是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了，上次奥运会可能由于这个巴西自身的这种组织的一些原因嘛，其实在前后包括入场和出场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到了一点这种小的阻碍，就是这个人啊，包括这个回去的班车上，可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不管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些小的瑕疵，都是奥运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幕式的一个印象，应该说记忆深刻的印象吧。 嗯，那对于今天的东京奥运的开幕式啊，因为这真的是一届非常特别的特殊的奥运会，包括现场这种观众的限制啊等等一些情况，你觉得这一次的奥运会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啊，说一直说五年前我们在说想看五年之后，当时四年之后的东京奥运会，尤其是开幕式。 嗯， 因为我们记得在里约的闭幕式上，东京这个八分钟的展示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今天这个开幕式，其实我还是很期待更多的日本文化的元素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最喜欢或者最熟悉的就是动漫的这个文化。 嗯， 今天会不会继续有一个展示？那同时今天出场的这个顺序是按照日语的五十音的这样一个顺序来出场，其实这也是具有日本这个当地特色的一种出场方式。 那你这几天正好是隔离，有没有去背一下这个五十音图？ 确实有点难。那天我们其实在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写了一个我们的地址，这个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我们的酒店嘛。 嗯， 当时还说呢，会不会写那个我们看不懂那种日文，或者说接近于中文的那种日文，最后发现看还是我们能看懂的一个， 嗯， 就接近于中文的这种日文的方式。所以说，日语尤其是我们看不懂那种方式，还是有一点难吧。但是确实啊，这几天也是通过看一些消息啊，也会了解一些这个日本更多的文化。当然了，今天晚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没有观众在场的情况下，运动员这种兴奋程度在开幕式上会不会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 嗯，好的，谢谢李维。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啊，也祝你们在几天的隔离之后，所有的采访啊都一切的顺利。谢谢，再见。 好，再会。 当然刚才提到了这个动漫的元素，我相信肯定会在奥运会的这开幕式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呈现。我期待的这个最喜欢的机器猫哆啦 A 梦能不能出来，另外很多朋友喜欢的柯南能不能也亮相一下。哎，这边说到了柯南，其实引出了我们今天东京奥运会节目的一个新的玩法，那就是从今天7月23号开始推出一个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的活动。那各位家里人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快手的客户端来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每天在雄鸡唱晓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那问题的答案就在记者的短视频的作品当中。每天我们将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选出一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在短视频作品《隔离日常深蹲篇》的里边，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前方记者刘金泽介绍说，参与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相关人员需要隔离几天才能够自由行动呢？快去观看视频寻找答案吧。在今天下午5点播出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答案，并在答对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的听众，期待各位的参与。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了，来到了极速瑞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上，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是成为了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提前11年啊就把这个2032年的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给落定了啊，真的也是让布里斯班非常的惊喜，因为没有什么竞争者。 对呀、啊，这个让大家感觉到挺意外的。以前大家争破了头脑袋就要抢这奥运会的名额，现在就剩一个城市了啊、同样，布里斯班其实从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啊，包括它在国际上的这个城市的排名等等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因此可能也展现出了奥运会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吧。 嗯，那我们正在东京采访的记者啊，也有话要说，来听听李维的报道。 That the games of the 35th Olympiad are awarded to Brisbane, Australia. 随着布里斯班成为2032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夏季奥运会将历史上第四次来到南半球。从1956年的墨尔本到2000年的悉尼，南半球迎来第二次奥运会用了44年的时间，而16年之后里约奥运会来到了南美大陆，仿佛5年前的里约还历历在目。而在16年之后，布里斯班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在这回来到东京采访的不少记者都曾经多次前往布里斯班有采访的经历，得知2032年奥运会落户布里斯班，大家更多的是期待。腾讯体育的记者张楠说， 我其实个人特别喜欢布里斯班，是因为之前去过很多次，最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2015年的这个亚洲杯，当时中国队小组赛的两场比赛都是在那边，淘汰赛之后那场比赛也回到了布里斯班，当时那个球场是这个布里斯班狮吼的那个主场。喜欢布里斯班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像墨尔本和这个悉尼那么浓重的那种大城市的气息。 作为摄影记者，对于南半球进行奥运会就更加的向往，因为布里斯班的海滨风光更适合不少的户外运动。新浪体育的摄影记者李欣说，尤其游泳比赛将会非常的漂亮。 多次去澳大利亚有采访的经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在这种户外项目上会施展更多，像游泳馆可能会设在户外的露天的这种环境下。当然如果是他的六七月份的话，正时是他的冬季，也许不会在这个室外的场馆了，但是如果在室外场馆是非常漂亮的。 和之前举办过奥运会的三个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悉尼和里约不同，布里斯班并不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所以张楠说，未来十一年他们将如何为奥运更好的建设非常的重要。 布里斯班这个申办下来这届的后面进行的这届奥运会应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是不知道这座城市它其他的这种场馆的配套设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未来对于这座城市来讲，他们还是应该再多建造一些能够符合奥运会标准的这些设施，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些设施之后的这个奥运遗产的使用问题。 随着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改变了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产生机制，像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也有了机会，也许在未来奥运会将更多的来到有特色的城市，感受不同地域的风光和文化。 是这边初心他说了，这个布里斯班狮吼这个球队是他对布里斯班的印象，当然布里斯班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海滩也非常漂亮，是一个度假胜地啊。在十一年之后啊，奥运会去到那里，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说一说奥运开幕式的大猜想， 对， 今天晚上七点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会有哪一些精彩的部分？另外也说一说告别奥古啊，国安又输球了，您想说点什么？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住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住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前期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北京地区气温较前期有所升高，臭氧浓度上升，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8点了啊，我们继续回来啊，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的早上》雄鸡畅晓的板块。 对，刚才我们在聊话题的时候说到奥运会今天晚上开幕式的大畅想啊，好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哪个卡通人物是必须得出现的。 嗯，那必须得是奥特曼呀。 啊，奥特曼都出了多少代了？ 哎呀，那真的是得问行家了。 现在 刚才有一位家里人说， 叫什么？ 明年就已经是奥特曼的60周年了。 哎呦，那这出了多少辈奥特曼啊？啊，是不是这个？这个感觉脸是肯定是不同的，另外技能不同，名字我好像只记得一个叫迪迦的。 哎，迪迦应该是比较早一些年代出来的。现在我知道。现在出的最新的叫泽塔。 哎呦，啊，这还是跟这个 你看我们窗外的这个我们那个导播间的小导播啊，95后的小导播已经笑了 啊，没有，他 终于跟他产生了共鸣，不容易。 那不一定，他有可能想到的泽塔是不是奥特曼？是泽塔琼斯啊， 泽塔琼斯 世界名模。 哎呀呵，这个你 是吧？ 这个领域 等一会儿，对，等一会儿问问他到底想的是谁。 好，那这个时段我们赶紧来聊一聊国安了啊。确实昨天的这一场第七轮的比赛，哎呀，知道跟长春亚泰之间肯定会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但是没成想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是被人家给零封了。0-2输掉比赛，还是感觉特别让人心里别扭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排名已经是跌出了苏州赛区的小组前四，而上海的申花和海港是双双获胜了，他们现在是排在了 B 组的前两位。 是， 哎，这样一比较，再加上咱们的外援也纷纷的，大金子现在回不来吧？ 对， 现在奥古已经是官宣跟 球队 解约了。 对，巴坎布未来肯定也要走。 但是侃爷现在好在啊，他还在苏州赛区呢。 对， 必须还是为球队而登场亮相。再加上比埃拉的伤势，费尔南多也无法顺利的回来，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一切压在俱乐部的身上，还真的是让大家很担心。 是啊，这边6306他说了，国安这表现快成奥特曼了 啊！ 他为什么叫奥特曼？ 有点 out 了 ，out 是很 out 了。对，另外这是 out， 就是出局了这样的人啊，再这么踢就出局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谐音梗。 挺有意思。 所以呢，我们看看昨天的这一场比赛，确实在缺少了外援的帮助之下啊，全场整个的三条线，显得真的串联起来很艰难，尤其是面对长春亚泰这样的五外援都在的队伍啊，所以失利之后，咱们现在是排在了小组的第五位。虽然说整场比赛在场面上我们在部分时间段啊还是占据着优势，但是依然是不能转化成有效的进球，失球呢也变得特别的容易，这个让大家还是觉得很担心的。 没错，尤其是在进攻端，获得机会了始终不能够打开进球账户，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快乐足球啊，你说或者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好等等的。这主教练比利奇，我看到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感觉他也是兴趣比较的低，好像感觉这个球队啊，目前他带的是达到一个最低谷的状态。但是我看到有朋友调侃到了说啊，比利奇曾经在英超时候没少带过保级球队， 是啊， 是啊，这保级肯定不用愁啊，这是有的朋友开的一个玩笑。 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就是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角色。 对， 我们如果是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的话，真的离争冠啊还会有一定的距离。 是， 所以不如就把自己当成一保级队，我安保级求轻虐啊。 啊， 我们好好的调整一下战术打法，不要总是走地面。 是， 咱们也打打。 哎，你看这句话深藏功与名啊！ 不是，这防守的策略调整一下。 对呀、啊，把自己当成一个保级球队，这多好的一招，反奶对手一口。啊，这边微友战斗也说了，奥特曼说形容国安还真挺准确的啊。他说为什么啊 ，out 了，而且还挺慢。就国安他说现在打的节奏是太慢了。 嗯，杨洋也是说没有奥古跟比埃拉的这种串联配合，像是一盘散沙一样。 嗯， 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新浪体育的袁颖老师啊，听听卡卡老师怎么说。说队员要正视国安目前的状态跟能力，而且要共克时间，千万不能互相拆台呀、啊。 对阵长春亚泰升班马，可能在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没有人想到，最终是北京国安0-2输给了长春亚泰这个结果。实际上，就像上一轮第六轮国安与金门虎0-0战平那场比赛，可能大家当时也没有想到国安会只拿到一分一样。事实证明，这两场比赛如果联系起来看，在这种烈日炎炎的情况下，国安又缺少多名原有主力的情况下，目前的这支国安确实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支在中超联赛具有竞争力，或者是说前三名、前四名球队实力的国安队了。我们要首先正视这种一个事实：我们当缺少了奥古斯托、比埃拉、金民哉、巴坎布也状态不在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现在面对长春亚泰没有任何优势。而长春亚泰，你看他们上了首发两名外援，然后还有两名外援留了后手。在这种情况下，国安应该首先要认清现在自己的位置了，不是说我见谁我要拿三分了。首先目前国安就是说昨天打长春亚泰这个阵容，这个人员实力，这个牌面已经不是中超前四了，能不能进入赛区前四，现在目前看都要取决于队员临场发挥、意志力，包括可能主教练在这个时候一些排兵布阵呢，在比赛中能否针对一些失误进行调整。所以说首先我觉得现在目前对于国安来说要摆清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个也是主教练在比赛当中第一次吧，把两名中后卫都换下来了，证明他已经对球员的状态不太满意。这个我说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说你当队伍没有核心外援的情况下，你前面不得分，后面面对对方的外援冲击力，我们在这种炎热天气下，最终大部分很多球员都是32岁的老将，但连续打到第三场比赛的情况下，你没有资本去笑话任何对手，去碾压任何对手。所以说我想首先还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不仅仅是教练组还是俱乐部要给队员们打打气儿了，甚至我觉得俱乐部或者高层也好，老板也好，应该队员悄悄警钟了。可能我知道有一些客观原因，我刚才提到了，一是天气，二呢队员们心态可能多多少少也受到来自场内外的都有些影响。因为今年据说中超都不景气，大家都在欠薪，没有不欠薪的球队，可能有的是欠一个月、欠两个月，然后就能及时补上了，这个可能对于球员来说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自己的尊严而战， 我看我们有一些球迷在赛后也发出了一些声音，我不是说赞同这种行为嘛，但是说至少我也认为这是球迷的一种态度，我希望我们的球员、我们的球队、我们的俱乐部要看到这些态度吧。 真是啊，所以大家伙儿也都在为俱乐部担心啊。 是， 真的，我们现在需要改变一些思路和打法了，不能只是抱有着以前咱外援全虚全影的时候啊，都打传控，都打地面，咱有那个能力。可是现在没有外援的串联之后，我们还是要一以贯之吗？固守原来的所有的这些既有的东西吗？ 对呀，大家可能有很多疑问啊，接下来咱们得连线一位。这很懂的人士吧， 哎，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刻既为俱乐部打气啊，也是让球队看清自己，看清现实，咱们赶紧请进梁叔。叔， 哎，你好。 哎， 梁叔好。 赶紧给说两句。 这声音像行吗？我听你们有点乱七八糟。 听我们听着还行啊，还比较清晰。 是，听着您还是那么有磁性。 就是，对，稍微离话筒再近一点就更好了。 啊，好的好的。 嗯， 啊， 对。 你现在说什么呢？ 说国安呀。 对， 哦，说国安。哦， 对，先说这个，梁叔，您先说国安昨天输球这事儿 啊， 跟我们说说。 啊， 对，怎么输了的？ 输球其实我觉得挺正常的。大家可能寄予厚望对这支队伍，但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哈，就是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而且因为国家队的这事情压缩了这个战线。那么现在国安尽管昨天在转播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呐，啊，和解说员呐，啊，什么嘉宾啊，都在不停的给国安，就是我也是个护犊子的人啊，他们也比我好像听着更护犊子，在不断的找辙，但是真的不用找辙，对吧？因为你不要再说人家那热，不要再说下午比赛，不要再说比赛的这个赛程密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赛程，对吧？都是一样的天气啊，都是一样的环境，都是一样的严格的检测手段。这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成为你输球啊，天气热你体力不行，人家体力也不行，更主要的其实我们的唯一理由就是阵容不整，伤兵过多，更主要的呢就是昨天解约的这个奥古回不来。 嗯， 其实费尔南多回不回来不吃劲，就像现在的这个巴索这个什么索萨上不上， 嗯， 上不上不吃劲是一样的啊。费尔南多和索萨基本上是一个层级吧，费尔南多可能水平还更高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没人， 嗯， 啊，对吧？这是因为没人造成了现在的这个结果。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么多的伤病呢？即使，这个奥古不回来，其实你想一想，就缺了一个奥古，其实就缺了一个奥古。如果，这个比埃拉可以上，如果巴坎布能够全程打比赛，这个阵容并不差，起码啊不会，跟天津打平，起码不会昨天零比二输给这个长春亚泰。长春亚泰真是中北京国安的苦主啊， 嗯， 啊，在 N 多次的比赛中我们都是让他，那，嗯，就这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又是上了他的这个贼船了， 确实是，啊， 让他给又给苦了一下，又给狠狠的宰了一刀， 嗯， 对吧？你看到那个有的时候看到陈阳那个笑，因为陈阳这位教练呢， 哎， 就是大家可能并不多见他，他曾经短暂的在辽宁执教过，他是辽宁队出来的，是吧？ 嗯， 原来也在辽宁队的时候也踢过一段时间，但是踢球的时候不出名，做教练也不出名。但是他曾经在国青，做过一阵助理教练，甚至还做过一段国少的主教练。这个人呢很有特点，就是咱们简单的说，关起门来说，就是他性格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我经常跟慧凡交流的，就是他不是那个大陆货人性格，不是大陆货的性格， 比较有个性，个色啊， 有点个色，有点个色，就是有点怪，但是你看他昨天那个笑，笑的那么坦然，笑的那么踏实，笑的又有那么几分，哎呦，气死我了啊！ 人家家有余粮啊，所以他心里不慌啊。五个外援都在， 对，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是缺人， 嗯， 这就主要是缺人，但是在缺人的情况下。我们拿出一套怎样能够应对的办法？你缺人了，如果你为了比赛，为了成绩，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打法？你们会不会啊？就是会不会教练会不会教队员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打法并不是现在这个主教练自己固有的打法，他来了以后是为了稳定局面，说我不去做大的改动， 嗯， 我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一些小的改动，这是他一来就说的。 那么现在这人员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动了，其实我觉得比利奇可以对队伍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手术。关键是期待着吧，比埃拉，因为我一直说我看到了在朋友圈里，比埃拉活蹦乱跳的在健身房，当然那个健身房就是那个恢复身体的健身房。 对， 但是真正离上比赛上场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巴坎布现在也不能全打，包括昨天你看你指望着王刚能够下底传中，但是他真腿上蹬不上劲儿啊，大老早就把这球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更主要的一是没人，二是缺少能够有突破的，就又我很我十分想念胡延强， 还是期待胡延强这边路的快马。 就是你得有一个滋溜滋溜能够突破的，你现在没有突破的人，为什么我们进不去？屡屡的昨天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就是没有人能够突破，对吧？这个张玉宁站桩式的中锋，虽然他这个反应灵敏，但是他的速度太慢了呀，他是很慢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快的，现在没有一个巴坎布。也是相对速度比较快，他绝对速度比较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绝对速度。 是 是， 就是像当年谢峰那样的滋溜滋溜，就是把那球咱俩往前一踢，走我开你，咣咣咣咣咣咣就出去了，对吧？你怎么都追不上的，现在我们缺这样的。 是， 就是把球传给几秒后的自己，像当年卡洛斯的那种，就一个人来了，这个确实国安好像快的就王刚一个人。 而且现在王刚还有伤在身，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就是目前的这些菜码的前提之下，咱是不是得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得好好的调整调整心态啊，叔。 不，我从那天在电视台的节目里我就已经说了，因为今年这个特殊的赛情，的这个特殊的赛情， 赛情， 对，就是疫情和比赛，比赛和疫情，对吧？今年特殊的这个赛情，对吧？你这个赛情，没有办法让你就是能够舒舒心心的去正常的去看一场比赛，哪怕是去年在疫情的情况下开了比赛以后，我们有一种开怀的状态。那么现在为了国家队，你不能说国家队这比赛你不去打，或者不让国家队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中国足球的一点点希望吧。尽管有人说希望不大，但是当希望来临的时候，你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所以呢，你为这一点点希望，你也要去努力。所以国家队这个比赛，你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就是把它打乱的。这个联赛一定要为这个国家队让路。有人说啊，这就破坏规则，什么这跟人家欧洲怎么一样，联赛人家就不破坏。哎呦，我就纳闷那些，就我记得原来咱们这听众里就有那人专门说拿国内联赛跟欧洲联赛去比啊，咱们就。哎呦，国内的联赛跟人欧洲的联赛是一码事吗？啊，破坏了就破坏了吧，本来也不正规，对吧？你现在为这点目的，这个去破坏一下这个联赛也没什么。所以在不正规的或者是要不正经的这个这个赛情之下，你对这个成绩的要求就没有必要那么高了。而且今年呢，我就是关键是阵容不整，这个阵容不整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对阵容。这个成绩和结果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因为今年，从一开始的时候还阵容相对整齐，虽然奥古他们还没有回来，就阵容整齐的时候，我就认为今年应该是申花不得了，因为看到人家那个人员配置你就看出来了，你别看添了一个无锡，这咱明天就跟后天就跟申花比赛吧，对吧？ 是啊， 对你人家添了一个无锡，你突然觉得这一个点。就像一个扇，就是它一个像那个扇子那个轴似的，一下就打开了一个面。这一个点打开了这一个面，这个申花一下就活了。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或者叫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最需要的人。而我们在关键的位置上有一帮人，但是没有一个突出的人。 对，没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啊。 对对对。 哎呀，所以这接下来还真是得好好的调整一下预期了，因为很多球迷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尤其是昨天的这场输球，觉得不能够理解啊。 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 是吧？ 就是那天输给天津，我都能理解。 真就差一点啊！其实那天也就差一点。 是。 但是今天还有东京奥运的开幕式。那叔是不是也给畅想一下这？今儿这开幕式，这之前又有这么多的很多的变化哈，包括现场的无观众等等。您 这不是无观众，这是正常了吗？对吧？因为 大家应该对这一届这个东京特奥会呢，应该有、对特殊的奥运会， 特殊的奥运会， 对对对，就是真是应该叫特奥会，因为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应该是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一届特殊的奥运会了，对吧？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到昨天的时候，这个开幕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变数，但这些变数呢，我觉得都可以正常的理解。咱们有些媒体呢，就是在那儿唱这些各种调调啊，哎呦，这个什么就是揶揄人家吧，啊，就是调侃人家。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能够下决心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办起来，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值得尊敬了。我觉得应该向这个东京奥组委表示致敬，对吧？你不去尊重人家，很多只是那意思就是说啊，到这个时候怎么还变来变去，我们就不会变来变去。在疫情之下，谁敢说没有什么变动？如果明年我们的这个冬奥会也出现了一些临时的变故，我们这些媒体怎么说呢？千万不要去揶揄别人，先办好自己家的事儿，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办起来，你甭管是900个观众，因为原来说有900，说今天可能还多，可能还少，甭管多少人，就是控场，弄一开幕式又怎地？我在一年前就说过，如果当2021年全世界的健儿们能够重新站在起跑线上，这就是人类的胜利，这就是人类在和自然的搏斗中获得的胜利。当然，在这场胜利之后，也应该想一想我们怎么和自然相处，对吧？那是后话。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致敬这个奥组委，冬奥组委，也致敬所有参赛运动员，所有到东京去的人。因为我实话啊，就我是向人家致敬的，我做不到，因为我也受到了邀请，去在那里去做一档节目。我说在北京做不行吗？我成了一个懦夫，是吧？我承认。所以我向所有在东京的人，包括以前的同事林苑他们，向他们致敬。 好的好的，谢谢叔啊，但是您得常来啊，尤其是在奥运会的这一段时间，大家伙儿都想着您呢。您看这么多家里人都跟叔搭了话呢。 不是我这， 而且都说您都已经出声了，怎么不有个影儿啊？我们这现在也技术也能达到，也能 你们那是 直播间啊？ 你们那是几楼来的？5楼啊？ 呵，您忘性有点大啊！ 我现在在16楼啊，我这是干着别的活呢，就是退休生活的一个活，是吧？但是我这个你今儿没按照我昨儿说那跟我聊啊？ 咱怎么聊的来着？我是啊， 我昨儿不是说金牌吗？今儿不聊这个， 哎，聊这个，聊这个， 明儿聊吧，明儿再说吧。 得嘞， 好嘞， 那把这个扣留明儿了啊。 是， 叔明儿再来，明儿见啊。 好， 谢谢，再见。 再见。 好，预知后事如何，且待明天继续来分解吧。 因为明天就是首金了。 对呀。确实刚才梁老师分析的很到位啊，就是国安这件事儿。大家首先放平心态啊，既然中超联赛啊为了国家队让路啊，包括整体中超的这个投入都减少了，各队都是有大的波动，所以球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看来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了啊，就调整心态。另外，东京奥运会也是要调整好心态，就是能够顺利成功啊，准时的举办这个东京奥运会，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了。 凯哥还在说带我们向梁叔问好，不知道叔那本书出版了没，饺子馆开没开张。嗨，这两件事儿啊， 对， 还都是一个蓝图。 是，这俩事儿都有望梅止渴这个意味啊。 我们也继续来关心国安啊。确实国安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嘛。实在是看到一些球迷说哟不行了啊，这赛季就不行了啊，咱们现在没有做一些提前的预案，怎么就把外援都放走了等等。其实这种消极的感觉啊，我觉得不要再继续蔓延下去。因为确实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年份。 没错，而且这个外援不是说你想不放就不放的啊，人家外援跟你谈了说能不能咱们和平分手，双方各自留面子的这个解约，未来还有可能去合作。那你说俱乐部怎么来处理这时候啊？强留啊，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那肯定啊，对啊， 外援会心里有情绪。 没错，你留得住人家这个身体啊，留不住人家的心，那有什么用啊？ 而且也是体恤 赖源已经是经历了一个赛会制的比赛啊， 没错， 一直坐在一个地方打比赛，跟家人的这种远距离 是 需要去缓解呀。 啊，对，所以现在有朋友总结的很到位，说外援找工作啊，看三个条件啊，第一是钱多，第二事儿少啊，第三是离家近啊。现在看来，离家近在疫情这个前提之下是多么的关键。 嗯，我们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就不要太苛责过多， 是的， 我们都互相的理解吧。当然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俱乐部也官宣了奥古离队啊，他是正式的跟国安解约了。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卡卡老师啊，对于奥古的离开其实是有着很多的不舍的，也有一份深情的寄托吧。 奥古斯托对于国安来说，我觉得是队史上最优秀的外援吧。可能有人评价他跟卡努特谁更好，但是卡努特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来到国安，真的是最后踢完就退役了。而奥古我说来到国安的时候，那是巴西国家队的绝对主力，而且他在国安也是表现，从数据上，从这个临场发挥上，个人魅力上都征服了国安。而且最终是因为疫情，因为中超降薪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所以说大家真的很不舍奥古，我觉得我们会记住奥古斯托在国安征战的那些比赛吧。特别是在很多比赛我们陷入僵局，最后奥古凭借了一己之力扭转了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未来很多比赛的时候会想念他。有的时候你像面对长春亚泰，大家就会想念如果奥古在场上会多好啊。非常难得，非常难受的是因为疫情原因奥古没有回来，北京球迷没有办法送这位功勋球员一程吧。因为我们北京球迷我知道是非常讲感情的，无论过去哪一任主教练离开，哪一个好的外援离开，大家都会依依不舍的去送别的，在机场打起围巾墙。我希望吧，有朝一日奥古回来，重新回到工体，也许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再跟奥古来一场家人般的相聚。无论他是不是这个球队的一员，他都是北京国安的一家人。 是，当然昨天在官宣奥古离开国安的同时呢，很快啊，那边奥古的信就出来了，加盟了家乡的球队科林蒂安。我们也祝奥古在巴西好运。 嗯，真的很多的家里人，哎呀，都是对奥古有着非常特别的情感的。啊、 对， 真的很喜欢奥古，尤其是他在球队为球队攻城拔寨的时候，我们都说绝境看奥古。 是的。而且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们手机里都存着一个图，一个表情包啊，就是《家有儿女》当中的这个刘星说的一句话啊， 不能没有傲骨啊， 人可以没有，人可以人需要没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啊。这句话截图看了好多朋友都发到朋友圈了。是， 冯阳也说，相信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傲骨还会续约两年的啊，最终终老国安。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成了幻影。再见，傲骨。国安队史最佳外援，希望能在未来的新工体还看到你的身影。国安欠你一座冠军奖杯，球迷欠你一句再见和一场 T3 航站楼的破纪录的欢送仪式。 嗯，是，当然了，送别奥古的同时，国安这边的引援步伐也是加快了。据葡萄牙媒体《记录报》的消息，效力于葡超法马利康俱乐部的巴西前锋安德森即将加盟北京国安。根据目前的转会市场的标价，安德森的身价是250万欧元。 嗯，我们也来听听，原野带来的介绍。 当然了，现在对于国安来说，可能不仅是怀念奥古也好啊，或者是说球队失利需要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也好，需要的是解决办法。现在什么办法？就是要补充人手了，不补充人手是肯定不行的。我说了，以现在的人员实力来说，在赛区能不能进前四名都不好说。现在也确实是在引援，可能外媒也报道了一些消息，我们在这里就耐心等待吧。我只能说，外媒报道的消息，比如说什么葡超了呀，这个什么巴西前锋啊，确实是在聊，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保证能不能来。而且他来的话，如果说从境外来，也赶不上夏天这个比赛了，只能说来了合练呢，然后为最后第二阶段这个比赛，或者是未来未雨绸缪，未来几年嘛进行准备了。因为他再来的话，肯定这跟国安肯定不是说签这么一年两年了，至少一个3年的合同。期待吧，这个转会窗口，压哨之前，国安能够带来一些惊喜。 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咱来一次大猜想， 是猜猜什么样的元素会出现在晚上的开幕式吧。另外也说说国安输球的总结，包括送别奥古这件事儿。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第四时段啊8:30之后再继续回来。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好，北京时间的8:31，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的雄鸡唱晓板块啊。早间板块我们是7点到9点，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 是的，最后一个时段咱们先进行的是全新的小栏目奥特曼大挑战。来吧，咱俩现在变身一下吧，华丽变身成 自己自带音效是吧？ 奥利瓦变了， 变身奥特曼，就是这个奥运特别人类。 哎， 这是我们前几天就已经给大家预告过的啊，在奥运期间，我们会在每天的从今天啊， 对， 奥运这个开幕式之后，为大家带来每一天的不同项目的挑战。 哎，这挑战都是不一样的。 对，那今天。其实咱们都知道，除了是奥运会开幕式的日子之外，还有一个项目要开赛了，那就是赛艇。 是， 这次我们中国赛艇队虽然说平时很低调，但是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其实是很有夺金的实力的。 没错啊，这个赛艇比赛相当的激烈啊，对于身体素质要求也非常高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平时划船不靠桨 啊， 只靠浪。那不行，那不行啊！那你在这个运动当中肯定就是排不上了 啊！所以赛艇这项目，咱们怎么挑战呢？ 对呀， 不就划船吗？ 那必须得是臂力相当的强 啊！ 怎么办？ 咱就挑战单臂划船。 哎呦， 咱们挑战1分钟花式单臂划船，但是得有一个标准。 对，什么标准？ 在进行挑战之前，先测一下自己的心率。 哎呦， 在1分钟 专业 花式的单臂划船之后。再测一下自己的心率， 是 那个心率上升的幅度最小的，算挑战成功 啊。 就我跟康乐，我俩算一标板啊。 好， 我俩都会出一个短视频，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账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是 然后来挑战我们两个。 对， 好吗？ 挑战我们俩，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在抖音的账号啊、等等的，这来艾特北京体育广播，艾特我们俩，然后呢会选取表现非常好的朋友送出精美的小礼品。 对，我们的最新的这个我俩的这个挑战视频啊，也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微信还有两个短视频的平台，抖音和快手上、 没错， 大家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来一场东京奥运的大猜想吧，也回顾一下往届的奥运会开幕式当中那些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刚才有家里人提到了一首奥运会的主题歌曲、我们的小编还真给准备了。大家伙儿应该都听出来了吧，这首奥运会的主题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啊！有刚才有家里人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 Hand in Hand， 对， 手拉手，这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 是、咱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各届奥运会的这个印象非常深的、开幕式、到底是印象你最深的是哪一届呢？胡小凡， 我现在印象，你要说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开幕式。 对 啊，但是离得最近的还是在上一届啊， 2016年 里约的时候，因为在现场， 是 虽然说没有在亲临开幕式的现场，但是同在里约的这个地界上，就是看着我们是在直播间，是在一个酒店里边设置的， 对， 所以看着那个电视上的转播画面，听着巴西葡语的转播，看着现场那个特别有南美风情的入场仪式，那个花车、就像一场这个大的狂欢一样。 是葡萄牙语，这一般解说什么说话都非常快，是吧？叽里咕噜的，好像嘴里含着好几粒葡萄一样啊，嘟嘟嘟嘟嘟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印象最深的那应该算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开幕式 下一代。 对啊，除了这个口号非常给力之外，另外一点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 啊。 那届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上面有太多各种各样文化，包括音乐的元素啊。大家还记得《Hey Jude》是吧？那首歌，也是在奥运会唱响了。所以真的啊，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其实它是一个文化上面的盛宴。 没错啊，真的每一届的奥运开幕式都展现的是主办国的特色的文化。东京奥运的开幕式会有哪些看点和期待？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也从日本东京发来了报道。 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首次延期举行，在时隔5年后，奥运圣火将于今晚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再度点燃。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人的狂欢，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则是最令人关注的展示东道主国家形象的窗口之一。很多中国人关于奥运会的记忆是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奥运会开幕式。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举世瞩目的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洛杉矶时间7月28号16:30，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30，在美国洛杉矶纪念体育场隆重开幕。现在我们向大家转播 洛杉矶奥运会的点火仪式，充满了新意。最后一棒火炬手来自美国的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通过点燃五环会徽，间接点燃主火炬。1996年适逢现代奥运会百年诞辰，亚特兰大承办第26届奥运会也因此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开幕式上，患有帕金森症的拳坛传奇人物穆罕默德·阿里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了奥林匹克圣火，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为感人的镜头之一。 在点火仪式上，阿里的出场让全场沸腾。整场开幕式，巨星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而这一条主线， 阿里也成为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尊严的象征。2004年，现代奥运会火炬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发源地雅典。 现在我们是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第28届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况。 那么今天开幕式的主题呢，是在102。 在点火仪式的现场，巨大的主火炬台慢慢放倒，被点燃后又慢慢立起。这种相对古朴的点火方式，也是向奥林匹克回归的一种致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以空中飞人姿态出现的前体操世界冠军李宁，化身奥林匹克的星星之火，从过去飞奔到现在，凡走过之处就是奥运圣火在世界传播过的地方。随着主火炬塔在期待和祝福中被点燃，北京奥运会在世界奥运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1908年到2008年，中华民族对奥林匹克运动热切盼望整整百年。 这里就是让您牵肠挂肚的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将在这里创造历史，奥运会将第一次来到南美洲，来到巴西。7年前，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奥运火炬被升上体育场的上空，和螺旋形的雕塑并列。这一雕塑象征着能量之源太阳，也是所有体育运动努力拼搏的方向。每一届奥运会，主办国都会不遗余力地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艺术表达，呈现精彩的节目，显示主办国的文化软实力。体育广播记者团队在抵达日本东京后，也切身感受到了主办国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举措。在机场通道两侧，记者看到了马里奥兄弟、碧琪公主、耀西、瓦里奥等等一系列的动漫角色为东京奥运摇旗呐喊，让人瞬间想起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超级马里奥形象登台亮相，宣传日本的动漫游戏文化。从机场到酒店驻地接送的车辆也采用了新能源汽车，体现出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外，使用废弃材料制作而成的奥运奖牌、颁奖台等，也传递出了东道主的节俭与环保理念。此前，东京奥组委宣布，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开闭幕式四个仪式的共同主题为 Moving Forward 前进，而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为 United by Emotion 情同与共，希望通过体育的力量连接世界，使奥运会成为一个面向未来、创造希望的地方，将前行和力量带给每个人。在开幕式上，东京奥组委希望重申体育的意义和奥运的价值，对各方过去一年共同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和敬佩，也期待给未来带去希望。 啊，很多的家里人啊，听到我们刚才记者的这个一路的回顾， 对， 在奥运的开幕式上，其实真的有非常经典的种种的瞬间，尤其是这个点火仪式， 是 都是让大家记忆最为深刻的。 嗯， 现在这一首奥运的主题歌曲也是很经典的，这是2000年啊悉尼奥运会，这是席琳迪翁唱响的《The Flame》， 好听。 嗯 啊，这歌朗朗上口， 大气磅礴啊。 咱们听几秒呗。We are, so everything will be together again. 我们又重聚在了一起。 对， 这个说给现在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也同样是如此。这是一次人类的重聚，也是跟世界的一次重逢，所以让大家也非常的期待晚上的北京时间7点啊，东京奥运开幕式上会有哪些惊喜？尤其是谁会去点燃这个奥运圣火呢？ 对呀，这边大家都是在猜猜猜 啊。 梦想家说了， 对， 希望有高达， 哎呦， 龙珠， 嗯， 啊，宝可梦、哆啦 A 梦、火 影、海贼王， 哎呦， 最后由阿童木和超级马里奥点燃火炬。 我觉得这元素还不够，柯南还得有，圣斗士得有吧？ 柯南在这里边有点排不上了 啊，是他没有超能力， 对，他没超能力了。 美少女得有吧？ 美少女 啊， 来一个变身。 对， 刚才还有家里人说有没有吴小强啊，跟雅典娜一起点燃圣火， 哎呦， 想起圣斗士了。 是， 嗯， 大家真的是脑洞大开。另外这边日下长河说，说起奥运会，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一次也是国内电视台第一次来直播啊，同时他也是能记得起当时获得15块金牌当中的大多数的运动员，他都是记住了。但后来的有一些，他说他记不住啊。看来这个看的第一届往往是印象最深的呀。 嗯， 不过确实啊，每一届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尤其在今年这个很特殊的情况之下，延期一年之后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就更让我们觉得 together 这个词，更团结这个词，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力量。 没错， 我们也来听听严强老师啊，他说体育又把人们汇聚到一起了，但是防疫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们当然希望有体育，有奥运的存在，有奥运精神的传播，但是指望奥运对于全球的疫情带来多么积极的影响，可能最乐观的判断也只是对于大家公众心情、公众表达这方面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亮色。指望对于疫情整体形成多么良性的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这有些勉为其难，毕竟这不是一个同一的一个话题。所以体育很重要，但是某种意义上它也不重要，它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大家正常生活的。疫情还是需要有国际社会以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应的管理，才能够应对过去。这两个话题我们很难混同一体。夏奥会的点火方式，说实话似乎每一届啊，大家都是在创新，都在结合各自的民族文化和一些风俗传承吧，会有所展现。要说哪一届最为出色的话，我相信这应该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做到客观评判的标准。在我印象当中，92年巴塞罗那，我觉得由神箭手啊来点燃奥运火炬，这挺有创意的。当然我们北京的夸父追日这样的寓意同样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那还有悉尼的水中取火，这都符合当时每一个不同奥运会主办国家、主办城市的这种文化特点。我相信东京在这方面应该也会有足够的创意。 是的，这种创意，我看到大家很多朋友，这个创意如果能早点提供给东京那边，也挺好的。李大本是说了，要不然机器猫那个猪蜻蜓，他说挺靠谱的，说头上那猪蜻蜓是吧？哎，飞来飞去的，直接到 蜻蜓飞到高处，你看大家想象的都是一个在高空点火的，那个过程， 对 啊，因为空中点火好像自从，有了第一次之后，大家后边就纷纷在效仿。 是，但是也有朋友提到射箭这事儿，射箭这事儿92年人巴塞罗那那就已经， 巴塞罗那也非常经典， 对，提前应用了，所以应该不会是射箭啊。这边北三儿他说了，要不然，找这个排球女将，著名的这个小鹿纯子，一个晴空霹雳， 一个大力扣球， 他说竟然要把机器猫给扣向火炬，然后机器猫 就变出了竹蜻蜓 啊，对，然后呢，还没完，说最后让花仙子点燃这火炬 啊，这脑洞都够大的。 对， 韩启明说今儿晚上应该是哆啦 A 梦从任意门出来，百宝袋掏出火炬。蜡笔小新点火， 哎，别把蜡笔小新给忘了。是 啊，说如果场内接力都是动漫人物的话，绝对的空前绝后。 蜡笔小新的说话那声音是不是得像才对呀？得找那个原音儿。 那就是必须得蜡笔小新上来之后还得说小北。帮我一把， 帮我一把，我要把这火炬点燃。带着这个味儿的是，另外这个，还有朋友。小丸子，这韩启明说了，这小樱桃小丸子别忘了啊，在旁边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跳着舞，那也挺有意思的。是 啊，还有这都暴露年龄了啊。其实还有那后边像我们这年代的 啊， 还有百变小樱， 哎呦，魔法小樱是吧， 魔法小樱啊， 对对对。这边还有朋友说铁臂阿童木啊，这飞向火炬点火，这个是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是能飞的啊，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大综合呀，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选出来几样，然后据说现场的这个光电的效果会非常的 fashion 啊，非常的新潮，是否就给现场立体的这种视觉的冲击感受一下，然后最后来一个很奇妙的卡通点火，这是我的期待。 对，帝国的正午说今儿可能会是三井寿投出了绝杀的三分，点燃了火炬，大家都把自己心里边最喜欢的那个动漫人物啊都派上去了。 是，或者说樱木花道最后来一个暴扣啊，把这火炬给点燃了。 就樱木花道那一头火红的头发，最后变成了那个最后的 火炬， 火炬的火焰 啊。然后流川枫给他一巴掌 啊， 他俩不有仇吗？是。 所以真的大家伙儿这个脑洞都开得很大啊。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也说说国安，那现在大家也对国安有一些担心啊。小盘子说奥古再见吧，一个有欢乐也有失望的国安奥古时代结束了。前面失败的两场比赛，还有后来奥古时代的这种味道球到了前场就变慢了，等对手摆好阵再去进攻说的是昨天的这个比赛，说输就输了吧，也算是向奥古致敬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正视现实，就现在我们确实队里的外援不齐整， 是 缺兵少将，那怎么在现有的人员基础之上摆正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改变打法去赢得该赢得的比赛。 没错，另外就是得是赢球去致敬啊，希望国安下一场能赢，然后致敬奥古，这还比较好。 对，那下一轮就要战申花了， 对， 我们怎么摆正位置呢？防守吧。 是， 对于国安这场比赛来说，在防守端确实是犯下低级错误，两个球吧，都是我们自己后卫线出现的错误，而且我们的后卫线，我们必须要说，我们后卫线球员都是国脚入选李铁国家队参加了四十强赛的比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现了失误，只能说第一确实可能跟炎热天气有关系，第二可能跟我们思想上心态上都有一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轮又要打回来了，面对申花队，因为打了七轮之后嘛就要重新开始了，打完申花打海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手还是像第一轮打高位逼抢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申花还是像第一轮似的派出一个队员专门盯比埃拉还好了，不过这时候他们应该不会那样了，别赖不在了，现在国安就要扎紧篱笆嘛。但是扎紧篱笆，我们篱笆能不能扎紧？你像这一场，两个中后卫于洋、于大宝都被换下来了。我觉得主教练可能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态度吧。赛后比利奇也说了，这是一场非常差的比赛，非常非常不满意。对于国安来说，我觉得现在面对申花，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弱者，我们打平就可以接受。甚至我们说不好听的话，说不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长对手威风，我们不要让对手打花了，是吧？这个时候心态大家不好啊。 哎，我觉得袁岩老师此时此刻并没有一直的继续去护犊子，而是真的是说出这个现实，我们真的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 是啊，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相信有很多高能的场面，看跟大家的预测是否是相同的吧。 我们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还有半个小时的资讯的时段，晚上的5点到7点依旧是燃在东京的特别节目啊，是金戈石马铁马的时段，也欢迎您到时收听。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旗帜系列的第15集。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为国聚财无小事，该上交国家的一分也不能少，该优惠企业的一定不折不扣的落实。七一前，在本市召开的三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东城区税务局干部许毅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这既是荣誉，也是新的起点。 我是党员许毅，今年呢42岁了，党龄13年。自从2008年我面向党旗庄严的宣誓，我心中感到无上的光荣。作为一名党员，为国聚财，为群众办实事，以实际行动为党徽增添光彩。 东城区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干部许毅清楚地记得参加本市三优一先表彰大会的情景。 当时蔡奇书记在会议上对大家进行表彰的时候挺激动的，我内心就想要坚持以纳税人服务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就用心为纳税人去解决他们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和揪心事儿。 荣誉的背后是辛勤的付出和不忘初心的坚守。